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中秋与国庆双节期间，中山公园音乐堂将带来丰富的演出。从今天开始到10月12号，13场精彩演出将登台中山公园音乐堂。今晚和10月2号，北京交响乐团将演出中秋和国庆两场主题交响音乐会，在指挥家谭丽华的指棒下，将为大家献上花好月圆、茉莉花等中国味道。交响组曲《拥抱新时代》将汇集众多歌颂改革开放的名作，包括《我爱你中国》《春天的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等改编的管弦乐作品。这些作品都记录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明天，指挥家明子琪将执棒北京节日合唱团上演《月亮代表我的心》经典民歌中秋合唱音乐会。半个月亮爬上来，《月亮代表我的心》等好听的歌曲将陪伴听众欢度佳节。10月1号，祖国慈祥的母亲著名歌唱家经典民歌国庆演唱会将温情上演，著名歌唱家江家腔、韩之平等人将演唱《祖国慈祥的母亲》、《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挑担茶叶上北京》、《映山红》、《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在那遥远的地方》等经典歌曲。10月3号、6号，中山公园音乐堂将上演2场校动剧场10周年相声专场演出，两场演出由音乐堂与北京电视台校动剧场联手打造，李伟健、何云伟、李菁、王月波、英宁等多位相声名嘴将奉上令人捧腹的幽默段子。10月5号，古琴家曾成伟、李凤云、笛箫演奏家王建新将登台中山公园音乐堂，带来蜀派与广陵的对谈《曾成伟、李凤云古琴音乐会》，演绎蜀派与广陵派的儒雅琴音。10月4号，德国黑森州青年爵士大乐团将带来一场惊艳的爵士现场秀，这次中国巡演演出曲目首首经典，其中将带来艾灵顿公爵的代表作《乘上 A 列车》、米勒的作品《好心情》、《图歇都街口处》等经典作品。今天开始到24号，作为《我的身体会舞蹈》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重要演出剧目，乌克兰哈尔科夫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将带来2大芭蕾舞剧《天鹅湖》和《舞姬》，让观众近距离地感受舞蹈的魅力。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好戏连台》，由以色列戏剧瑰宝之称的舞台剧《犹太城》中文版11月将登陆北京保利剧。这是一部描绘人类高贵灵魂的作品，讲述了二战期间在纳粹占领区一个犹太剧团的故事。这部剧由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波尔自编自导，法国艺术家安娜、著名演员孙强、冯宪珍、严楠共同主演，将于11月9号到11号登陆保利圈。购票请关注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北京文艺广播，或登陆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样式雷是被世人所推崇的匠人世家，执掌清朝皇家建筑工程数百年的神秘家族。本月29号到下月6号，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将第5次上演，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全新塑造舞台上的国家栋梁将中翘楚。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中国人保提示您共同关注九月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提升风险防范意识，从此刻开始。中国人民保险，保障美好生活。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二环南段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0年前呀，用几十元买巴林鸡血时，肯定会遭人耻笑买到假鸡血了。现在巴林鸡的价格已经比昌化鸡血时还高了。这是广州玉石藏家易俊华谈玉石收藏时说的话。他表示，精明的收藏者要发掘呀有升值潜力的品种，那不能盲目的进攻价格已经达到高位的品种，即使是玉石也要收藏潜力股。那什么样的玉石算是潜力股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藏家和商家有关玉石捡漏的故事。咱们还说那位藏家易俊华，他进入收藏一行已经有20多年了。一开始啊，玩普洱茶，发现了收藏之乐。从18年前开始玩寿山石，16年前易俊华开始啊收藏新疆石，认为它内敛而有光滑。16年前啊，易俊华到新疆寻石，偶然见到一个藏友手中一块貌不惊人的石头，虽然丑陋，却隐约可见其光润，一时好奇就以数十元买下了这块石头。回到广州之后，碰巧见到一名熟悉的工艺师，就请他加工。经过巧手的雕琢，这块石头令他惊艳不已。只见去除伪装之后啊，这件石头温润而华丽，分明是一块难得一见的玉石。易俊华把石头拿到地质部门去检验，从硬度和光泽度衡量，这块丑石的确是真正意义上的玉。这一切令易俊华深切体会到古训的玉不琢不成器。既是玩家又是商人的易俊华，对收藏向来有着精明的认识。白玉和翡翠精品啊，已经是价值连城了。除了材质的完美，还因为啊有历史收藏传统，田黄价格已经遥不可及，几近失去理性，不是普通收藏者可以碰触的领域。要在收藏当中获得高的投资回报率，就得挖掘新品种。所以偶然发现的丑石让易俊华预感到自己的梦想即将成真。他回到新疆四处寻找，发现丑石数量众多，除了绿色以外啊，几乎拥有各种自然界可寻的颜色。由于其中以金黄色为多，这种丑石后来被命名为金丝玉。无独有偶，在高林高华所著的《捡漏古玩行里的传奇故事》一书中，也有类似的一个故事。这故事啊，还得从20几年前说起。那时候啊，袁先生还在琉璃厂的海王村开店。海王村应该算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最早的古玩市场了。北京很多老古玩商都在那儿开过店。 那时候收藏市场啊，还不像现在似的这么火爆。袁先生开的那小店儿，也就是勉强能够糊口，日子过得呢并不宽裕。袁先生有个扬州的朋友，在当地开了一家小的玉雕作坊。虽然他的玉雕功夫是相当不错，但是啊，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宣传，所以工钱要的比较便宜。这样袁先生在收别的东西的时候呢，也就会收一点玉料，隔个一年半载的就去扬州送给这朋友雕琢，自己呢干脆住在他家，就算度个假期吧。等这玉雕好了，他就把他们带回北京来。由于这些玉件做工精巧，所以一般啊都可以卖个不错的价钱，只是当时买玉的人并不很多，货卖的比较慢。袁先生呢也不敢大批的进玉料，也就是有一搭无一搭做着这小生意。1997年的时候啊，袁先生在琉璃厂的一家小店遇到了一块玉料，形状不是很规则，长宽都是20厘米左右。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他知道这是一块新疆的和田玉料。这块料虽然不小，但可惜的是只有宽约1厘米长约4厘米的一小条是白色的，其余部分呢皆黑灰色，而且还不太均匀。中国自古啊崇尚白玉，所以这块玉料真正有价值的其实也就是这么一小条。袁先生就琢磨，要是只用这一小条白料的话，做出的玉件太小了。也可以利用一点旁边的黑料，把它做成一件黑白俏色的双欢玉的这么一个雕件。这欢呢是一种哺乳类小动物，四肢短，耳朵圆，眼小鼻子尖，颈部短粗，脊背真毛，肥是灵活。双欢啊，借这个欢字的谐音，有双欢之意。在古代，这种玉雕件一般充当男女传情示爱的一个信物，意喻着情深意笃，百年好合。俏色又叫巧色或是巧作，意思呢就是利用玉石的天然色泽纹理进行雕琢，使作品的造型与颜色达到完美统一。俏色的事儿啊，袁先生自己心里琢磨着，但对卖玉的人可不能说，对他得说，你看啊，你这颗料就这么一小条白料能用一用啊，也就能做个很小的挂件，便宜点吧。虽然卖玉的人也认可他的说法，开了一个不高的价格，500块钱。经过了一番讨价还价，袁先生以350块钱的价格买下了它，买回去之后扔在一边可就没在意了。来年四月，也就是阴历的三月，袁先生又要去扬州了。阴花三月下扬州嘛，这个季节去最好，也挣点钱，也美美的度这么一假。这时候他想起了这块玉料，带他一块去吧，回来的时候他就可以变成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了。但是这次整理行李的过程出奇的不顺利，这块玉料好像是专门来捣乱的，它比较大不说，还鼓鼓囊囊的，怎么装怎么碍事。本来这玉料可用的部分呢就不多，还又重又碍事的，一气之下，袁先生干脆把它放在一边，带着其他的玉料匆匆地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来了您呐。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商家传奇，一晃就是一个多月，这袁先生美滋滋的带着雕好的玉件和当地的特产回了家。一进门正好啊看见这小外甥蹲在床边看什么呢。 小家伙看得专注啊。袁先生问，看什么呢？大鲤鱼。小家伙回答挺认真。我说你没睡醒吧？床底下能趴着大鲤鱼，趴个大乌龟还差不多。袁先生走到床前这么一看啊，不由吃了一惊，哎呦，还真有条大鲤鱼。怎么回事呢？原来他走的时候啊，忘了把那块带不走的石头收起来，就一直扔在床边。这小家伙这阵子一直住在他家，就喜欢这块玉料，没事就坐上面玩。小家伙坐着也不老实啊，转来转去蹭来蹭去，就把玉料上面的泥土都给磨掉了，还磨出一种温润的光泽来。袁先生买这块玉料的时候呢，只注意有一条白色的那一面了，没注意石头的另一面。另一面也就是小家伙坐着的那一面，有自然形成的黑灰相间的图案，极像一条跃水而出的大鲤鱼。更绝的是下半段的石质部分，半月状包裹着上半段，仿佛汹涌澎湃的波涛。怪不得这块石料装进包里碍事儿呢，原来他是不想跟我走。这哪还用人工雕琢呀，这分明就是鬼斧神工的鲤鱼跳龙门嘛。袁先生摸摸这石头，又摸摸小家伙的脑袋，忽然想起来了，扬州带回来的特产还在包里呢，赶紧拿出些好吃的给这小家伙。小家伙高兴的一蹦老高，小家伙不知道啊，这袁先生比他还高兴呢。这块玉料这么一翻身就不再是玉料了，哈，而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块奇玉。其实的价格不菲，又何况是奇玉，他的身价从此以后可就要让人刮目相看了。袁先生把这块奇玉抱进店里，他是擦了又擦，越看越觉得有意思。哎呀，无论是客人还是朋友都来了，都要先让人家来看这鲤鱼，见人就说呀，逢人就讲啊，简直了，比这祥林嫂还得啰嗦。海王村的不少店主都来看过了，有会说话的朋友就说呀，这好啊，这个这鲤鱼跳龙门就成了鱼化龙了，这个啊，您在这海王村里做买卖，这是龙王爷让您发财呢，您这个想不发都不行。袁先生听着心里舒坦，哈哈，乐的这眼睛啊就眯成了一条缝。中国人嘛就好这吉祥话，袁先生喜欢，别的店主啊也喜欢。不久之后就来了一位同行，看过这奇遇之后啊，爱不释手，非让袁先生转让给他，他愿意出3500块钱买。这玉料的价格一下子翻10倍，这就是发现的价值。换了别人遇见这事儿，肯定早就乐得都合不拢嘴了，可是袁先生却说不卖。那袁先生嘛，还真指着这鲤鱼发财？其实也不是。袁先生啊，做生意有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讲究缘分，特别是好东西，不是有缘人，不卖给他。那么这位买主怎么就和他不投缘呢？原来这位买主啊，也是行里人，但他为人不厚道，经常啊把新东西当古旧的老货卖给不懂行的人，这头头是道的还给人家讲些歪道理，害得人家买了假货还得对他佩服的是五体投地。袁先生啊平时最恨这种人，这么吉祥的物件当然不能卖给他，出多少钱那也不能卖。生意没做成，朋友们都替他可惜，毕竟是一下子翻了10倍的买卖，这也不多呀，错过了这种机会上哪儿再找去啊。果然此后这鲤鱼一直放在店中，也没人问过价，有这高价比着谁还敢问呢？几年以后啊，袁先生的店里啊来了这么一位南方的商人，一眼就看上了这鲤鱼跳龙门的摆件， 南方客人问价的时候，袁先生犹豫了一会儿，报出了50,000的价格。这价格说来也不是随便报，这鲤鱼在自己手中放了好几年，收藏市场年年在升温，这时候报个50,000的价格嘛，也不算过分。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啊，当时袁先生看上了一块相当不错的和田籽料，人家要价25,000，他资金周转不开，凑了20,000正发愁呢，可巧这鲤鱼就来了买主，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缘分。既然如此，您倒是跟这买主说明实情啊。他不说，就是一口价50,000。这买主虽然十分喜欢这鲤鱼，但买东西也不可能不还价啊，人家还到了30,000。袁先生摇摇头，再加点40,000，加一点就加到40,000。显然人家是诚心要买，袁先生还是摇头，那就加到40,500、40,600、40,800，磨来磨去，袁先生就是不开尊口，态度十分强硬。这做生意哪有这样的，这不得罪客户吗？其实啊，这袁先生啊也不是心高气傲，他的心里面啊也是十分的矛盾。一方面他确实想卖了这鲤鱼去买那块和田玉料，他毕竟是生意人嘛，货品没有不卖的道理。可是另一方面呢，他也很舍不得这鲤鱼，他在自己店里这么多年，没事的时候他就用小块的玉料慢慢的打磨它，把它打磨的润泽油亮，磨来磨去还真觉得磨出点感情了。这样他心里就憋着个想法，要是这南方人花了50,000买走，那就算跟他有缘，东西让给他，要是他不肯出那么高的价格，我就还留着他，听天由命吧。袁先生这想法这南方人哪知道啊，一点点的加价，一直把价格加到了49,000，终于火了。哪有这么对待客户的，一点价都不让，一点面子都不给。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工匠汾酒系列之19，十大标兵篇，可爱的实干家。我常常无法理解父辈们追求上进的行为，感觉有些不可思议。而在探访国有大企业汾酒集团的日子里，我的人生观经受了一场洗礼。一代代师傅们的人生理想，居然就是立志做那个时代的标兵，通过当标兵实现卓越的人生价值。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们可以奉献全部的身心。邓师傅是汾酒集团的培训技师，在汾酒厂工作了整整40年。从学徒时期，邓师傅就有专注的工匠潜质和习惯，甚至专注的有些可爱。刚刚成为张老师傅徒弟时候的邓师傅，对一切与制曲工艺有关的事儿都非常认真，总爱跟在师傅身后问这问那，像个小尾巴。这天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邓师傅感觉到有人在起身，转头看了一眼是张老师傅。邓师傅问道，师傅，曲房怎么了？张老师傅笑道，曲房没事，我是去厕所，你跟着干什么？快回去吧。啊，哦，看着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低着头往回走的徒弟，张老师傅很欣慰，这个只知道智趣的傻小子呀。自此张老师傅教得越发用心，邓师傅学得也越来越快。到张老师傅退居二线，邓师傅已经能独立担起汾酒清茶区的生产重任，成为了技术权威。挑起重任的邓师傅更是将专注做到了极致，从卧区前区房地面卫生的打扫，到翻区看区查看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情况，每一个环节他都亲自参与确认，

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的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子飞仙？一板一眼煞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继续通过高林高华所著的《捡漏古玩行里的传奇故事》一书，给您讲述商家捡漏的故事。南方人走了以后啊，这袁先生松了一口气，这回这鲤鱼终于可以留下来了。可是没骂了一通，他心里也挺堵得慌啊，这堵心的感觉是无法排解。他就反复念叨刚才被骂的话，念了几遍以后，他忽然愣住了，继而一拍脑门，立刻关上了大门呢，急匆匆地把自己所有的玉料石料都找出来，无论是柜台里摆的、盒子里收的、箱子里藏的、椅子底下扔的，全找出来了，满满当当的摆了这么一地。然后他开始在地上爬来爬去的翻找，翻过来掉过去，一会儿皱眉，一会儿微笑，一会儿嘿紧咬着下嘴唇，一会儿又拍着腿是哈哈大笑，整张脸都因为激动而变得一个通红，手呢也不自主的是微微的颤抖。店铺的门呢都是透明的，他这么一折腾，这邻店的店主都慌了，这出什么事了？这怎么了？这是买卖没做成，也不至于这样啊，平时挺稳重一人啊，怎么意思？难道挨了两句骂，脑子出问题了？有的人都准备好手机了，不行就拨110，有困难找民警吗？那袁先生这是干什么呢？对了，咱还忘说了，南方人走的时候是怎么骂他的呢？南方人临走的时候恨恨地说，什么鲤鱼跳龙门啊，我看你这鲤鱼啊也跳不过龙门去，跳不过去就变成个大王八，你这店里也就是些乌龟王八东西，没人买，呸，没人买。袁先生咬着牙，乌龟王八的胡乱念着，忽然想起来了，对了，我还真有一块玉料像乌龟，不仅有像乌龟的，还有像牛的呢，还有像元宝的呢，只是都没有鲤鱼跳龙门那么像，没有那么像也没关系，稍作加工啊，哎，就可以给他们起个吉祥的名字，他们的价钱和现在那就有天壤之别了呀。哎呀，这么多年我怎么一直没想过呢？袁先生也顾不得跟这南方人生气，立刻关了店门，翻箱倒柜找出了所有玉料石料，摆了一地，而后趴在地上一细看，果然有的像乌龟，只是少了四足。好吧， 净雕一个紫檀底座，刻上海水江崖，把这大鱼料摆在上面，这就是一只巨鳌浮出海面呀，一定气势夺人。又有一块原石，下端图案呈有牛头状，左上方还有一小块黄，颇似一轮圆圆的月亮。若是定烧一个牛身状的陶瓷底座，那不就是栩栩如生的乌牛喘月吗？还有一块小玉是极特别，中段是洁白细腻，温润如脂，上小下大成梯形，上下两头有两块绝色的皮子，一眼便知是和田籽料。这像什么呢？袁先生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块玉料像极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可就是想象不出来具体的实物。他眉头紧锁，是一筹莫展，甚至一拳一拳地敲在地上，敲得咚咚直响。这可急坏了门外的朋友们，大家紧握着拳头，随时准备破门而入。忽然仰起头来，是哈哈大笑。他想到什么了？对，他想到了三寸金莲。这么莹润细腻，这么光洁小巧，不正像那传说当中的三寸金莲吗？他自己在这玩的不亦乐乎，门外的同行可全都是一脸的疑惑，也猜不透这到底是搞什么呢。不过呀，这谜底很快就揭开了，因为过了不久，袁先生店铺里的货品大都变了模样，不仅变了模样，而且还有了什么好听的名字，什么叫马上封侯啊，指日高升啊，三阳开泰啊，独占鳌头啊。嘿，这些形态各异的原石一旦被赋予了吉祥的寓意，可就摇身一变，从普通的玉料变成了奇玉，袁先生的生意自然也是红火的不得了啊。一晃又过了几年，袁先生的店铺搬到了古玩城附近，那件鲤鱼跳龙门还是没卖掉。曾经有个搞房地产的大老板看上他，出价95,000，袁先生没卖。他说要是他出个整数10万，没准也就卖了。可是这鱼他不想走啊。也是，要是他被卖掉了，我们也就没缘见到他了，也就没缘听到这个有意思的故事了。其实在收藏这个圈里啊，大家除了比眼力长见识之外，一个很重要的乐趣就是玩，玩文化，玩意境，玩意思。没有什么意思的东西一旦被赋予了吉祥的意思，那就越玩越有意思了。这也就难怪在这么一个人人都说捡漏像中彩票一样难的收藏盛世里，袁先生却说捡漏太难，那是谣传。 来了您呐。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商家传奇。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玉必有功，功必有义，义必吉祥。中国是玉石之国，玉石不但是一种珍宝，更是一种文化。从远古时的乌玉发展到官玉，乃至于今天的民玉，无不蕴藏着深刻的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和人生理想，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从中国玉雕图案当中可以深刻体会到玉石传承的文化内涵。人们通过以动物、植物、山水、人物、神话、传说以及组合图案，通过谐音、嫁接、比喻、象征等艺术手法来表情达意。这些吉祥图案表现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愿望、追求、寄托和向往。下边啊，我就给您说上一说。龙凤呈祥，由一龙一凤组成， 寓意高贵、和谐、完满、吉祥。事事如意，由柿子和如意组成。柿啊，与柿谐音，如意代表着称心如意。麒麟送子一般表现为一个童子骑于麒麟之上。传说当中的麒麟啊，是人兽，是吉祥的象征，能够给人们带来子嗣。据传孔子诞生之前，有麒麟吐玉书于其家院。多子多福，由石榴、佛手组成。钱字与钱字谐音，前后的钱，钱成圆形，中间有孔，寓意为眼前。福呢，与福气的福字有谐音。福禄万代，有葫芦、花叶、万枝组成。葫芦内多有籽，这个万枝的这万啊，与一万两万的万谐音，预示着代表富贵。五福捧寿，一般由五只蝙蝠与寿桃或花写的寿字组成。福谐音福气的福，寿桃代表寿，寿命的寿。五福即福禄寿喜财。太平有象，一般表现为大象驮着宝瓶，宝瓶寓意太平平安，大象寓景象。官上加官，一般表现为鸡冠花上边站着蝈蝈，或是雄鸡走在鸡冠花丛当中。官即官员的官的谐音，寓意连连升官。马上封侯，一只猴子骑在马背上，猴子骑的马背上代表马上，也就是立刻。猴子的猴呢，和王侯将相的侯是谐音，意思是即刻就要受封爵位，做大官儿。一路连科，这鸬鹚啊和莲花在一起，一只鸬鹚谐音一路，莲花寓意科举连中。连中三元，常用荔枝、桂圆、核桃表示三元。元呢，谐音是一元钱、两元钱的元。三元即解元、会元、状元。指日高升，一般表现为仙鹤向阳高飞，或者是一个人手指太阳，寓意很快就可以升官。仙鹤为一品大员朝服上的鸟，寓意官高权重。三阳开泰，一般表现为三只羊。三阳谐音三阳，阴阳的阳，三阳啊，初爻之初九、九二、九三，阳气极盛而阴衰微也。开泰，泰卦名，乾上坤下，天地交而万物通。开泰即启开的意思，预示要交好运。安居乐业，一般表现为鹌鹑与落叶。鹌啊，鹌鹑的鹌和这安全的鹌谐音，落叶与乐业谐音。岁寒三友，一般由松竹梅组成。松竹经冬不凋，梅花耐寒开放，寓意患难之友。喜上眉梢，喜鹊站在梅花枝头，喜鹊寓意着喜事。梅花的梅和眉毛的眉谐音，寓意着喜事临门。鲤鱼跳龙门，古代传说黄河鲤鱼跳过龙门就会变化成龙。俗说鱼跃龙门，过而为龙，为鲤豁然。清鲤源如犯物体当中就说呀，鲤黄者每岁忌春逆流登龙门山，天火自后烧其尾，则化为龙。后以鲤鱼跳龙门比喻中举、升官等飞黄腾达之事，后来又用作比喻逆流前进、奋发向上。另外啊，还有一些形象也有着很深的寓意，我也给您说说。第一，观音。观音闭目冥想，洞察先机，普度众生，排忧解难，手持宝瓶，瓶谐音瓶，保平安顺利。观音谐音观印，象征着官爵高升，仕途通达，是古代文人书生最为敬重的菩萨，尤其适合男士佩戴。从古至今啊，有男戴观音女戴佛的这么一种说法，暗示啊，这男士能够多一些柔和， 少一些暴力，常怀慈悲心肠。二，孝佛，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所谓男戴观音，女戴佛，世事烦扰，难免愁肠百结。因此，女子佩戴佛，可促使自己平心静气，豁达心胸，静观世事起伏，笑看风起云涌。第三，龙，龙自古啊为帝王御用，现代人将它视为英勇权威的象征，也是吉祥吉庆之物。翡翠玉龙牌寓意祥瑞吉庆，天成富贵，若佩戴于身，则以忠正之心等待天将大任的一刻，其吉祥纳福之意不言而自明。第四，貔貅，大嘴，以财为食，貌似金蝉，披鳞，假形如麒麟，有进无出，吞万物而不泄。貔貅可聚宝招财，寓意大嘴吃四方，只赚不赔。目前较流行的翡翠雕刻当中的单个貔貅，其身体比较讲求四平八稳，而多数貔貅啊，都是伴随一些灵物雕刻在同一块翡翠玉石上的。经常出现的呢，就是如意貔貅，也有佛手貔貅、花生貔貅、玉米貔貅、立叶貔貅等等。第五啊，是葫芦，谐音福禄，又因其果内结实，也就是葫芦籽儿甚多，视为多子多福。葫芦雌雄同体，被视为汉文化当中伏羲与女娲的真身。葫芦在外形上看似由两个球体组成，象征着和谐美满，寓意着夫妻互敬互爱。许多葫芦组合在一起，那又是什么意思呢？这葫芦啊，形似袋子，一只为一代许多组合在一起，取意代代。葫芦与福禄谐音，组合在一起又是代代有福。第六啊，是四季豆，据说寺庙当中常以豆角为主要副食，所以豆角又被称为佛豆，取谐音福寿。福豆呢，是典型的翡翠玉石雕刻形象，在翡翠玉石雕刻当中寓意四季发财，四季平安。第七啊，白菜，谐音百财，有聚财招财、发财、百财俱来的含义。第八，蝙蝠，蝙蝠的福与幸福的福啊同音，是好运与幸福的一种吉祥象征物。例如两只蝙蝠雕刻在一起，表示能够得到双倍的好运气。这五只蝙蝠雕刻在一起呢，则表示长寿、富裕、健康、好善和寿终正寝五种天赐之福。这蝙蝠啊，是展翅飞翔的造型，寓意着步步高升。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暗中孤独收了谁的脸，安定又在落在你安全，你全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二十四桥中别明月间，藏头的是不然都在前，留下枕边回味梦中的愿与你泛起，唐宋元明清南